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83集，奇怪的钟于一。 您认为我的问题跟吴局说的一样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您还有什么指点吗？ 累归累，冬至却觉得这样的体验挺好，从生死边缘走一圈回来，能力立马蹭蹭上去。刚才在丧尸中以一敌百的感觉还在，他甚至觉得心中还存着一股血气。特冠局一开始就把问题主动暴露出来，不仅给众人一个下马威，也像是吴炳添所说的，让他们在惨痛的教训中成长。龙申闻言轻轻蹙眉，露出思索的神情，冬至的心提了起来。 他会说什么？说我轻重不分，没有像李应那样先去找大部队会合，还是说我实力太弱？吴局说的对，如果不是训练及时结束，现在挂掉的黑名单上估计又要多上两个，我还有顾美人。我一死，剩下顾美人肯定没法子护住那群普通人。他虽然会一些拳脚功夫，对付普通丧尸还行，但是对付二级进化体肯定不够。 龙深沉吟片刻，却道， 如果我是你，我应该也会像你那样去做。 冬至一怔，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从严格的龙深口中得到这么高标准的评价。 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，然后坚持修炼。 谢谢您的肯定。 冬至心里胀胀的，有种辛辛苦苦做作业得到老师肯定的成就感。他张口还想说点什么，眼前忽然一黑。龙身自然而然地接住了他往前软倒的身体，冬至眼下青黑，明显是劳累和饥饿过度。刚才对方在模拟训练里的表现，龙身全看在眼里，虽然不是只盯着他一个，但以冬至刚入修行界不久，却能坚持到结束的那一刻，看来表现已经可圈可点。他也许不是所有参与培训的人里面实力最强的一个，但却是表现最优秀的之一。能够自保，是优秀的修行者，能够想到要保护普通人，也履行了保护普通人的职责，才是作为特管局一员的本职。龙申本想叫来别人把他送回去，想了想，觉得手里分量不轻，那些人也刚累了一宿，估计没力气，所以还是把人背起来往宿舍的方向走去了。冬至估计是累坏了，趴在龙申的背上一动不动，呼吸均匀，没有半点醒过来的迹象。龙申背着他回到宿舍门口，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他不知道冬至寝室的钥匙放在哪里，现在背着人又没办法搜身。龙申顿了一下，打开对面自己的宿舍门，把冬至放在床上，放的时候没控制好力道，对方居然也没醒，沉沉地酣睡着。 这种情况估计地震都震不醒。 现在是大白天，龙申把他放下去之后就回到办公室去工作了。忙了一上午，将近12点的时候，龙申终于想起自己宿舍还有个人，而且那个人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饭，醒来估计会饿得够呛。于是龙副局长大发慈悲地叫了一份外卖带回了宿舍，结果冬至还在睡，屋里开着空调，窗帘也被拉上，没透出一丝光亮。床足够大，这是一个很适合睡觉休息的环境。可龙申觉得自己好像忽略了什么，想了半天，他终于想到了。空调开到22度，冬至身上就穿着自己的短袖 T 恤和牛仔裤，因为睡觉翻身 T 恤往上卷起，露出肚皮。他则侧着身体微微蜷缩着， 应该也许会冷。 龙申找来了一条毯子盖在冬至身上，毛茸茸软绵绵的暖意让对方不由自主地抱紧了毯子，直接把毯子揉皱了抱成一团。龙申把外卖放在客厅里，又进来一趟， 看见这个情景，不由皱起眉头，上前把毯子拉好，把人从脖子以下到脚都裹起来，盖得严严实实。看着床上的粽子，龙神终于满意地离开了。其实冬至一般睡觉不怎么做梦，他睡眠质量一向不错，但所谓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他小时候有段时间天天去游泳，结果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总有在水里荡漾的感觉，就连做梦也总梦见在水里挣扎。现在这种感觉又来了，梦里四面八方全是丧尸，他举目四顾，只有自己孤身作战，手里的青竹剑沉得快要提不起来，但丧尸怎么杀也杀不完，最后还是扑上来抱住他，跟叠罗汉似的，任凭冬至死命挣扎还是挣脱不了，急得满头大汗，最后猛地睁眼。他眨了眨眼，又晃了晃脑袋，身上汗津津的，但手脚好像被什么捆住，低头一看，顿时哭笑不得，原来自己被毯子裹得跟蚕蛹似的，难怪会有做那种梦。他费劲地扭动身体，把手拔出来。 这好像不是我的宿舍。 抬起头朝四周看了一下，冬至皱起眉头，直到他起来看见桌子上那盆玉露，才终于确定自己是在龙身的宿舍里。休息充足的大脑快速运转起来，冬至的记忆停留在他追出教室向龙身请教问题的时候，再后来， 估计是累过头直接昏倒，被男神抱回来了。 这也算因祸得福了。桌子上放着份外卖，叉烧肉和白斩鸡配米饭，旁边还有张纸条。 热一下。 那一瞬间，冬至不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。他看着桌上生机盎然的玉露，手指轻轻触碰玉露肥嫩可爱的叶子。 龙菊这么好，你说我真能追到他吗？他连女朋友也没有，直接进阶到男朋友，会不会吓到他？我现在在他眼里，应该是徒弟备选之一吧。如果表白的话，他会不会直接把我踢出得冠军？要不还是等过了培训考试再说，更保险一点。也对，我要靠实力堂堂正正考进去，不能让他以为我在抱大腿，或者想要借机谋取什么好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他把你照顾得这么好，说明他对礼物本身乃至送礼物的人肯定也是不反感，甚至有好感的，对吧？我再刷刷好感度的话，说不定他就开窍了呢。 他对着玉露自言自语说了几句，终于意识到这种行为很傻，讪讪地起身去热饭。鉴于昨天的突发训练，今天他们被放了一天假，明天才开始继续排练。冬至吃完饭，看看时间，这会儿应该还在午休，他就去了龙身的办公室。走到门口，看见门虚掩着，正准备抬手敲一下，就听见里面传来奇怪的声音。 好一个美人啊，啊，来来来，容我细细端详一二。 好像是钟于一的声音，但又不太像，像是有谁跟他一道说话，附在他声音后面似的。冬至正犹豫要不要直接推门进去，就听见里头传来一声暴喝。 门外何人？鬼鬼祟祟，小人行径也。 龙爵，是我。 他吓了一跳，忙推门而入。冬至看着眼前的一幕，目瞪口呆。钟于一一脚踩在龙身的办公椅上，一脚踩在桌子上，姿势豪迈无比，双手还捧着龙身的脸。两人脸与脸之间的距离绝对不超过五厘米。只见他进来，两人齐刷刷地往这边看，像是在无声谴责他这个不速之客一样。 有什么事吗？ 龙身没有呵斥钟于一的行为，更没有推开他。冬至终于回过神来，艰难地开口。 没事，我就是过来多谢您。 谁知这个时候， 终于一推开龙身，一跃跃至冬至面前，捏住他的下巴。 哎，眉浅肤白，手脚修长，意义美人也，可入画。 此刻的钟于一跟平时认识的钟于一判若两人，他眼神锐利，动作力道更是大得惊人。冬至想要后退，一时之间竟然挣脱不开，一只手拿着钟于一的手腕轻轻拨开，龙身挡在冬至面前，对钟于一说， 小辈不知皇后身份，多有失礼，皇后不要与他计较。 你倒是护短，这是你儿子吗？不对，你俩长得不像啊，那是你的幼弟子侄，还是断袖之欢？ 前辈，时辰不早了，该走了。 我不走，难得回这人间，耳闻红尘靡靡音，眼见八面烟火事，何必急着走啊？ 冬至看着龙身对钟依依的态度，也很识趣的没有吱声，只是好奇地望着钟依依。龙身伸手扶向钟依依的脑门，钟依依反应不慢，想要避开，但龙身却比他更快，伸指一弹，钟依依徐徐合上眼，往后倒去。龙身抓住他的衣领，直接将他拖到沙发上一扔，动作不至于粗暴，但也足以让冬至忍不住联想。 昨天我晕倒之后，是不是也被这么拖去宿舍的？好可怕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